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雨夹雪，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交通压力集中，请您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奥密克戎毒株传入多国，钟南山、张文红等发声。 京津冀3D热点，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改革创新联盟成立。 天津多措并举，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 河北方面，培育专精特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国内其他地区，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开考。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召开专门评估会议，将奥密克戎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 秘鲁北部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131公里。 文体资讯，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赛圆满结束，比赛场地和赛会服务获得了参赛各方的高度赞誉。 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中，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以9000万元起拍，以1.541亿元成交。 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请您收听第6集《创历史填空白》，中国冰雪迎来全面发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11月28号0时至下午4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均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宋吉祥介绍，截至28号12时，满洲里市现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630人，其中密接者543人，次密接者10人，其他人员77人，均已采取集中隔离管控措施。满洲里市已启用集中隔离点2个，共有房间790间，还确定了3家隔离酒店，共有房间840间。 疫情发生之后，满洲里市将市场供给保障以及价格稳定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目前满洲里市供货企业商超货源稳定，粮油、肉蛋、菜等副食品品种齐全，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当前储备情况能有效保障市区居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后续储备仍然在进行当中。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向内蒙古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另外，记者从黑龙江讷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了解到，2021年11月28号8点20分，讷河市主动向对省外返回人员核酸检测时，发现了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闭环转运至齐齐哈尔市定点医院进一步的诊断。经专家组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影像学表现以及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综合研判，诊断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再来关注讷河学校、幼儿园线上教学、公共交通停运的相关消息。昨天，黑龙江省讷河市发现了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是省外返讷河人员。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防止疫情输入、输出和扩散，有效快速阻断疫情传播渠道，依据有关规定、有关公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首先，请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开讷河，确需离开的，自11月28号晚上8点起，需要持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码通行，并且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第二呢，是水电、油气、暖和、通信、银行、商场、超市、药店等保障社会生活运转的业态，要在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手消、定时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限时限流营业，倡导线上营业。其他业态一律停工、停产、停业，必须开工的企业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员工凭通行证两点一线往返。 第三，就是出租车、公交车以及长途客车车辆等公共交通暂停营运。第四，是所有民营医院对现有住院的患者封闭管理，停止接诊。所有个体诊所、门诊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所暂停营业。 第五，各类药店暂时停止销售退热、抗生素、抗病毒、咳嗽、感冒类药品。第六呢，是福利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精神卫生机构、监所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人员进出。 另外，学校、幼儿园以及培训机构实行线上教学，各类社会组织不得举办聚集性的活动。广大市民群众树立节庆文明新风，红事缓办，白事减办，宴会不办，不扎堆，不聚集，不聚餐，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生活方式。讷河市市域内全部人员均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筛查，确保不漏一人。 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11月28号8点20分，讷河市对省外返回人员主动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初筛阳性人员，闭环转运至齐齐哈尔市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断。经专家组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核酸检测结果，综合研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对此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也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讷河市落实分类管控措施，确定讷河市六合镇太和村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讷河市六合镇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而讷河市其他地区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的聚集。 齐齐哈尔市其他区县居民少流动、少聚集，非必要不离齐。出入市域人员均需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各类公共场所严格执行扫码、验码规定。出入各类场所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保持手部卫生。公共场所高频接触公共部位要做好消毒和清洁。 另外，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要求和规定，经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防控组的批准，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将内蒙古的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怡园社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办事处阜城社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且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昨天，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布，至2021年11月28号24点起，大连市庄河市城关镇街道财政社区昌盛街二段91号楼已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学划定精准管控工作要求，经辽宁省总指挥部同意，从2021年11月29号零点起，将该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区1+11个，分布在4个省区市。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昨天，意大利科研团队发布了全球首张奥密克戎毒株的图片。26号至27号两天内，已经有不少国家针对最早报告的新毒株的南非及其周边数国实施跨国航班和旅行禁令。继26号比利时报告了欧洲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之后，27号英国、德国、意大利也相继确诊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病例。荷兰、捷克也报告发现相关的疑似病例。严防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扩散，因此成为了全球防疫的新目标。 当地时间11月27号，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科研团队发布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全球首张图片。图片显示，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拥有更多的刺突蛋白突变，这些变异多样化，且大部分位于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区域。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加危险。 奥密克戎具体会引发什么症状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间报道，南非医学协会的主席库切于当地时间26号介绍了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症状，并且称该变体目前仅引发轻度疾病，感染症状不寻常，但是很轻微。库切表示，这是一种轻度的疾病，症状包括肌肉酸痛、疲倦，并且会有伴有轻微的咳嗽。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感染者并没有失去味觉和嗅觉，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同时，库切还透露，一部分的患者正在家中接受治疗。 钟南山发表最新研判，变异毒株的危害性还需要时间判断，但随时需要注意。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席中国罕见病联盟呼吸病学分会第一届全国会议。活动中，钟南山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已在南非等地流行，近期在中国香港也发现了一例。 现在是只是刚刚出现，那么它的传播看起来还是比较快，主要还是在南非开始的，当然在香港也出现一例，因为它的分子这个基因的检测呢，发现它在那个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异点，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它传播会有多快，它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不是要更针对它来进行疫苗，还要根据情况。现在为时太早说的，就是它的危害性现在需要一个时间的判断，所以我们这经常都会出现，所以我们随时注意它，但是呢现在还不会采取比较大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注意对南非有关地方来的这些人的一个防控。 另外，在昨天上午举办的财经年会2022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表了题为《新冠疫苗应用后首个冬春季疫情分析以及防控策略》的演讲。他表示，围堵清零政策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这个法宝效果非常好，只要坚持常态化防控的措施，就能够防止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 昨天，张文宏在微博上发声，谈及对最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看法。他表示，奥密克戎变种被发现是近期的突发性事件，毫无疑问是病毒进化的产物。由于携带病毒突变点多，在传播上短期内似乎战胜了南非的其他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出于谨慎，将其列入了密切关注的变异株，也就是说要引起极大的关注。 张文宏同时认为，奥密克戎对于中国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和动态清零政策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新冠病毒再变还是新冠病毒，中国目前处于动态清零策略所赢得的战略机遇期内，正在加速构建下一阶段应对常态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足以支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和药物储备。

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的作用全面显现，形成现代化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完善成熟，与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清晰的时间表，扎实的进度条，寄托着国家对于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待，对接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时代课题。 日前，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北京经开区成立。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地的14个国家级经开区将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市同标。 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按照产业联动、资源整合、一体相连的发展思路，由北京经开区牵头研究，经过各经开区共商，确立了联盟发展的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放管服改革互学互建、人才干部互交互派交流四大合作机制。 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加强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和资源互补，打造京津冀产业发展的生态雨林。在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机制方面，主要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市同标。 接下来再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消除523路荣京东街西行站出站之后左转连续并线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配合大望路交通综合治理工程，从12月6号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会调整523路、31路等6条公交线路。调整之后的523路荣京东街到地铁荣京东街站路段，由现行的顺时针方向行驶调整为了逆时针方向行驶，取消永昌中路北口南行站和兴盛街西行站共两站。 同时，为了配合大望桥交通综合治理工程，北京公交集团将取消31路、138路、421路、985路八王坟北行站位，乘客可以向北步行约200米到锦辉街东口站乘坐以上的线路。 今天一早，北京定福庄西路南延正式通车，通惠河上方新添了一座跨河桥，这座桥名为惠福桥，将惠及传媒大学地铁站附近通惠河南岸的 2.5 万居民，今后南岸的居民坐地铁不用再绕行一公里路来挤花园闸桥了。 新建跨河桥十分的宽敞，双向设置了4条机动车道，两侧各规划了一条4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由绿化带分隔，道路两端还设置了5米宽的人行步道。在完成路灯通电工作后，这条新建道路今天正式通车。除了结束通惠河两岸居民绕路的历史，新建道路也将进一步完善朝阳区五环路外南北方向的道路路网系统。 奥林匹克中心区域以及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机场高速、京沪高速的部分路段，最近呢都换上了冬奥主题的新装。记者从北京朝阳区了解到，一区六线环境整治，通过治理、提升、美化三种方式，营造特色城市景观，迎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到来。 一区六线环境整治工作从今年的3月开始，主要包括建筑立面整治、户外广告治理提升和管控、城市道路公共设施整治、交通沿线整治提升、节点景观建设、赛事环境景观布置、冬季绿化景观、景观照明综合提升等。 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北京也将会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首个冬奥社区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正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做好服务保障冬奥会，改善民生，让地区居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冬奥社区公园、综合文化中心等一系列冬奥特色景观改造工程，给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不少老年人正在高井沟两旁4.2公里的健身步道上进行锻炼。许先生说， 所有的路边都有了步行道了，大家跑步也好，早晨早练也好，都方便多了。 以前高井路社区是一个基础设施老化的老旧小区，成为冬奥社区的2年多以来，修围墙、修道路、补绿植、申请便民工程等工作不断提上日程。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高井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徐海燕介绍， 比如说我们新村以前我们用的电不属于国家电网的电，每年夏天会有停电的风险，现在是增容改造就能用成国家电网的电，包括我们便民工程修的这些路、停车场，以前都是这种小饭馆，现在我们有一些体育用品商店，我们要开一些冰雪主题餐厅啊等等，商业业态这一块我们都有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冰雪文化也融入社区，高井路社区打造了冰场和季节性雪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运动。徐海燕说， 冰这一块呢，我们街道出资做了一个冰壶的一个场地，我们把这个赛道呢，这个冰壶馆放在这个电厂路小学，然后在里边就是学生也可以教学用，居民预约也可以到里边去体验啊，去比赛啊，去搞活动，有一个5000平的冰雪运动基地，咱们是面对全市居民免费开放，我们也欢迎大家来。 北京市医保局发布通知，增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等7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定点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北京市参保人员无需选择直接就医的医疗机构包括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以及2200余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为了进一步做好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工作，方便参保人员就医，北京市医保局对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从服务量的情况、总额费用控制情况、次均费用控制情况和医疗保险管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考评，决定在原有的32家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A 类定点医疗机构的基础上，增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还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烟化医院、北京市第二医院7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的定点医疗机构，自2021年11月25日起生效。 再来关注菜价，随着冬季蔬菜大量上市以及恶劣天气影响的减弱，北京蔬菜价格已经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无论是南方蔬菜还是北方蔬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叶菜出现了至少30%的降幅。业内人士分析，蔬菜供应正在逐渐向好，后期的供应能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强，蔬菜价格下行通道已经打开。 北京市场冬季销售的蔬菜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呢是冬储蔬菜，一部分是北方设施蔬菜，另外一部分就是南方蔬菜，这三部分的蔬菜基本上各占1/3的份额。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介绍说，目前冬储蔬菜的价格基本上保持稳定，北方设施蔬菜在上周以后期有所下降，而南方蔬菜降幅相对大一些。无论是南方蔬菜还是北方的蔬菜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下降，使得整体价格缓慢下滑。 天津食品集团扩大销售网点，上架新鲜实惠的蔬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起！ 黄伟，食品集团物流部的工作人员。原本集团有60多家农鲜直营店，需要他们每天安排送货。为了加大保供力度，10月下旬开始，集团又选了临近居民区的30多家旗下门店，包括迎宾、桂顺斋、利达良友等。在店里新增蔬菜售卖区，黄伟他们更忙了，物流车不够用，还增加了10多辆外租车辆，网点多了，供货量得跟上。食品集团还加大了向河北省蔬菜直采基地的采购力度，最近几乎每隔一天就有蔬菜运到天津，黄伟总是在头一天晚上就安排人员卸货、分拣、配送。 早上起来大概5点来钟，门店就有接货的了，我们就给配送到门店。 食材呢，一方面呢能够更好的控制咱们的这个产品质量，二一个呢货采源头啊，从这个价格上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浮。 食品集团还加大菜价调研的力度，眼下集团每天会派出多路人员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调研蔬菜价格，市场部门会对80多种蔬菜调研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在每天早上门店开业之前， 制定出当天统一销售的价格。根据行情，网点每天会推出几款特价菜，让周边居民享受实惠的价格。食品集团还将进一步拓宽销售网点，做好冬季蔬菜储备工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目前，记者从天津市招考院了解到，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22年4月考期面向社会的网络助学报名选课工作即将开始。报名的选课时间为本月30号下午1点到明年2月28号的晚间12点，综合测验线上考试时间为明年4月7号到10号。 据介绍，社会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天津自考网络助学平台，参加平台上线课程的网络学习，并享受相应的过程性考核政策。参加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考生不能参加面向社会的网络助学。在报名选课系统关闭后，天津市自考办将对平台报名数据进行核查，若考生误报，平台会清除考生报名及学习的相关数据，并联系考生退费。社会考生需在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报名后，方能参加面向社会的网络助学课程学习。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等要求，自2021年11月30号零时起，河北省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电话以双号并行统一接听的方式归并至河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据了解，归并后，河北省12333热线依托各级12345热线提供7×24小时的人工服务，群众可以拨打12333或12345咨询有关人社政策，反映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诉求。 河北秦皇岛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更加舒适美丽，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前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显著增强，正向着建设一流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迈进。具体情况，请听秦皇岛台记者崔佳的报道。 每年11月下旬，南迁的鹤类好像提前约定好了，近3000只灰鹤、白头鹤、丹顶鹤排成人字队形，此起彼伏，在秦皇岛上空飞过。鸟类是环境的环评师，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秦皇岛海陆统筹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并重，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治工作，形成了2069名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的群防群控河流管理机制，开展城市水系治理工程，为海洋生态的修复和治理奠定了稳固基础。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二级高级主办李玉辉： 市3条主要入海河流水质均值全部达到3类及以上水质标准，涛梁口水库、石河水库、洋河水库3个地级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3类以上水质标准，北戴河区8个海水浴场全部稳定达到1类海水水质标准。 5年来，秦皇岛市全面启动林长制改革，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资源稳步增长，至"十三五"末期， 完成迎林造林绿化236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60%，同时加大对城市空地、废弃地及林地的治理利用力度，推进建设大型公共绿地以及口袋公园，打造独特的立体绿化景观风格。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28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当天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77个城市、59424个考场同时举行，共有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1.6%，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有16.1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国内其他方面继续来关注。昨天，吉林监狱罪犯朱贤建逃脱42天之后被抓。据吉林市公安局发布的通报，2021年11月28号10点左右，吉林监狱脱逃罪犯朱贤建被吉林警方抓获。而此前，吉林卫视微博消息称，吉林市公安局在丰满区松花湖黑瞎子沟成功抓获了越狱逃犯朱贤建。 朱贤建曾因犯偷越国境罪、盗窃、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6000元，驱逐出境。此后，朱贤建两次获得减刑，刑期本应于2023年8月21号为止。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国际疫情。对于近日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世界卫生组织26号紧急召开专门的评估会议，将它列为了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病毒学专家托介绍，11月新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发生了很多变异，仅在其表面刺突蛋白上的变异就有32处，而新冠病毒正是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染人体的。 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被检测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势。另外，与此前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增加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不过，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的凶险程度。同样属于需要关注变异毒株的贝塔毒株，在刚出现时也曾让科研人员惊讶，但最终被证明没有那么凶险，并逐渐被德尔塔毒株所取代。 一些专家表示，虽然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多大的威胁，但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后果可能很严重。与德尔塔毒株不同，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就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或许有助于人们更早地采取措施，遏制疫情的蔓延。 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27号和28号继续报告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为防范该变异毒株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班，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从28号4时起，英国旅行红色名单包括10个非洲国家，从这些国家入境英国的人员将被要求在指定酒店隔离。德国政府将南非等国列为最新病毒变异区，并授权各地卫生部门可隔离并检测上述国家的入境者。 意大利卫生部于26号发布了旅行禁令，过去14天去过南非、津巴布韦等8个非洲国家的旅客禁止入境。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奥密克戎毒株已经传播至俄罗斯，其传播源头可能是为从埃及返回的俄罗斯人。而澳大利亚政府已暂停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航班。哥伦比亚27号宣布，鉴于国际形势比较严峻，现行的全国卫生紧急状态将会延期到明年的2月28号。 当地时间11月28号，法国卫生部长维朗对媒体表示，目前法国本土还没有通过病毒基因测序确认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但鉴于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已先后发现了相关病例，因此他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或已在法国传播。维朗还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危险性仍有待科学研究，但法国卫生部已提前做出了防控规定。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不管接种疫苗与否，均需进行隔离。 连日来，南非当地确诊病例迅速上升，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确保自己和家人的防疫安全，中国驻南非使馆提醒广大的旅南侨胞，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坚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尽量不要前往人员密集场所，不参加大型的聚集性活动。另外，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有异常，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如果不幸确认感染，请及时就医，并联系中国驻南大使馆以及当地警民中心获取必要的协助。 据日本广播协会11月28号报道，为了提高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日本政府有意从2022年春季起，对新购电动汽车的民众予以加倍补助，最高补助额可以达到8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如果购买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可以获得较目前多出2.5倍，最高50万日元的补助。据介绍，在2020年日本新车销售的总数中，电动汽车的占比不到1%。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加倍补助的方式推广汽车电动化。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秘鲁地理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中心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1月28号5:52，北京时间28号的下午6:52，秘鲁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131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持续了40秒左右。秘鲁首都利马、秘鲁的邻国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等多个城市均有强烈的震感，目前尚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8号，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说，阿富汗临时政府和欧盟代表于27号、28号在多哈举行了会议，讨论了阿富汗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问题。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临时政府教育、卫生、金融、安全部门和阿富汗央行的政府官员。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27号表示，阿富汗愿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经济联系。阿洪德强调，塔利班不允许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另外，他表示，目前塔利班正集中精力重建国家，向阿富汗施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阿洪德呼吁阿富汗民众团结起来重建国家，并且敦促官员努力为人民服务。他还指出，塔利班尊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权益将会得到保障。 当地时间11月28号，泰国华富里府第33届猴子自助餐节在著名的古迹三峰塔前举办，餐桌上摆满了各种新鲜的果蔬和甜品，让猴子们大快朵颐。猴子自助餐是华富里府的一个重要节日，1989年首次举办，吸引了大量国外游客和媒体的关注，成为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标志性活动。据当地旅游部门预测，当天的活动可以带来数千万泰铢的旅游收入。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相约北京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落幕。在昨天进行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决赛当中，捷克选手萨莫科娃获得女子组的冠军，而奥地利选手汉默则是获得男子组冠军。 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项目上派出了4名男运动员和2名女运动员参赛，而在单板滑雪项目上派出了5名男运动员和6名女运动员，但遗憾的是17名选手最终都未能闯过资格赛。根据国际雪联关于北京冬奥会获取东道主参赛席位的要求，中国运动员必须在2022年1月16号前至少在一站障碍追逐世界杯赛中排名前30，并拿到足够的国际雪联积分。好消息是，国际雪联障碍追逐世界杯赛还有多站比赛， 中国选手还有机会继续冲击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首场测试赛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昨天圆满结束，比赛场地和赛会服务都获得了参赛各方的高度赞誉。具体情况请听报道。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云顶雪上公园是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利用现有雪场改造的雪上竞赛场馆。在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20枚金牌。大家可以看到，依托山势，在原有雪道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将6条冬奥赛道集中紧凑布局。这样呢，转播、运行、后勤等配套设施就可以共用。而技术官员和保障团队又省去了转场的周折，在保证运行高效的同时，又达到了简约的要求。 U 型场地、坡面技巧障碍、平行大回转等6条赛道分布在一个山谷里，2块场地共用1个结束区和观众看台，媒体中心、物流中心、打蜡房等在山谷中依次排开，90%以上的功能房都用脚手架、厢式房等组成临时建筑，便于赛后转换，因此被称为最灵活的场馆。1200多米的障碍追逐赛道经过科学塑形，50多个造型既显难度又很合理。 路线设计得很好，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相信在冬奥会时，这里将呈现无比精彩的赛事。 场馆团队整体运行有效，服务周到温暖。厢式房上的黄色松木板可以避免雪场的白色刺激，让眼睛更舒适。看台区附近还贴心地设置了观众取暖处。首场决赛300名观众检票入场，共用时18分钟，验票成功率100%。 昨天在2023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比赛中，中国男篮106-73大胜日本队，获得了2连胜。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前一天对阵日本队在进攻端的不足，昨天得到了弥补。再战日本男篮，中国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了106分，最终以106-73的巨大优势获得了胜利，用2场漂亮的比赛结束了2021年中国男篮的全部赛事。两支球队第一场交锋，中国队虽然以16分的优势获胜，但在进攻和防守端，主教练杜锋都有更高的要求。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球队很快进入了状态，并且以8-0领先，首节中国队29-10。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中国队53-29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24分。下半场中国男篮仍旧对全面处于下风的日本队保持着高压的态势，比分一度领先超过了40分，最终以106-73超过33分的分差获得了大胜。能够得分上百，让中国队的主教练杜锋感到非常的满意。他说，这支年轻的球队继承了中国男篮优秀的传统。 可以看到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比较好的战术素养，好几年了吧，中国男篮这个得分上百的这个次数是都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得到106分跟大家在攻防两端的这个努力是分不开的。 就像杜锋所说的，这场比赛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重新回归国家队的赵睿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7分，张镇麟得到了17分，郭艾伦贡献了14分。 赛事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休斯顿世乒赛单打昨天全部8强产生，女子方面亚洲选手再度包揽了8强，中国国乒女队全员晋级，占据了其中5个席位。而男单方面，樊振东击败了队友王楚钦，携梁靖昆和林高远晋级到男单的8强。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休斯顿世乒赛昨天来到第4比赛日的争夺，女单头号种子奥运冠军陈梦面对日本选手平野美宇，苦战7局才涉险过关。第6局3-2领先的陈梦曾经错失一个赛点，好在决胜局4平之后，陈梦稳定发挥，以11-5锁定了胜局。 我觉得其实可能比赛也就是这样吧，因为有一些在场上的时候，可能自己在有一些比分的时候处理的可能有些犹豫，或者说对手打得更加坚决，然后出现了这种1-2分的这种无谓失误。但是我觉得在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也都是很正常的吧，因为不可能一直自己打得特别顺嘛。 另一位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的较量同样是一波三折，前4局3-1领先的王艺迪，第5局又是大比分领先，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早田希娜是一鼓作气将比分扳平，并以20-18的高比分扳回了一局。